不是为未来疫情防控的提供了更多的思考。近期南京疫情跨省传播成为输入性疫情，引发国内传播的新模式。在严格管控疫情和加速疫苗接种的今天，发生多省疫情扩散，引发公众对于未来的巨大不安。这份不安其实来自对于未来巨大不确定性的不安。那么南京疫情会不会失控或者继续恶化？张文宏医生说，南京疫情遵循点状、线状、弥散这样的一个规律。目前如果把禄口机场作为一个爆发点来看的话，是循着航空线路向各个省市扩散的。目前外省市的病例基本上都是在对相关重点人群的筛查当中发现的，还处于禄口机场相关的传播线上。在外省市还没有发现脱离机场这条追踪线路的没有源头较多社区扩散的病例，这提示疫情呢尚在可控之中。后续的一到两周，各省市如果没有更多的二代与三代的病例发生，那本轮疫情的规模仍然会限制在南京市。在南京本地，与禄口机场相关感染人员的家庭聚集发病是主要的特征。禄口地区出现较多与机场相关的乘促病例，但是南京其他区域并没有出现较多的没有源头的社区病例，这说明呢还处于大范围社区弥散前的阶段。南京目前已经采取了严格的防控措施，如果管控有效，可以在几周内得到控制，对此呢应该有信心。关键呢还是后续一到两周的监测，如果进一步出现了较多与禄口机场无直接相关的病例，则标志着疫情规模可能会扩大，可能呢就需要采取更为果断的措施。目前这个阶段最需要冷静，严格遵循防控的策略，还是要提示各位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尽量少出门，让城市慢下来，逐步的逐区完成核酸检测，最差的时候呢就一定会过去。另外一个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南京的疫情当中疫苗保护的作用再次被大家关注到。张文宏医生说，注射疫苗之后呢可以有人感染，像这次南京、上次广州都有人在注射疫苗之后感染，但是如果不打疫苗，感染的人数可能会更多。到底疫苗的作用如何，最终需要真实世界的防控数据，国际如此，国外国内呢也不例外。目前英国和以色列的疫苗接种率呢都接近了 70%， 近期放开之后出现了感染人数的明显上升，但是这种发病率的上升不再造成医疗资源的挤兑，该病的死亡率呢也从去年最高的 18% 降至最近一周的 0.1%， 这个水平是接近流感的病死率水平的。未来通过疫苗接种仍然不能完全控制疫情的持续和反复，但是如果在全面放开之后病死率降至流感的水平，那么就可以消除这个病毒流行带来的严重后果，或者说将新冠的危害通过疫苗接种在短期内通过人群免疫力的建立降低到季节性流感的水平。人类如果没有疫苗也会通过逐渐建立群体免疫学会与这样的病毒相处，但是需要数十年的时间，同时要付出大量的代价，所以接种疫苗还是非常有效的。那中国疫苗有没有效果，这是显而易见的。最近在智利完成的灭活疫苗上市后的持续观察，医学上称之为真实世界的研究数据，在国际最著名的医学杂志《新英格兰杂志》上已经发表。这是一次比较硬碰硬的测试，智利评估了今年2月2号到5月1号在全国大规模疫苗接种当中中国灭活疫苗人群疫苗的保护力。这个队列呢包含1020万智利人口，在两剂接种的人群当中，中国灭活疫苗对预防新冠感染的有效性为 65.9%， 预防患者的住院率保护力啊是 87.5%， 预防 ICU 入住率的保护力呢是 90.3%， 对死亡的保护力为 86.3%。 智利疫苗接种的结果表明，中国灭活疫苗对新冠的重症化、住院和死亡的预防，这个预防呢是具有较高的有效率。那如果以减缓传播和降低病死率作为目标，可以承担一定的保护，但是作为清零和根除疾病流行，可能是目前疫苗不能达到的目标，但是一定要相信疫苗目前的保护作用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这些数据呢，也可以告诉我们，未来哪怕我们每个人都打了疫苗，新冠仍然呢可能会流行，不过流行的程度会降低，病死率呢可以降低，开放之后还会有人感染，未来各国呢都要面对的是疫苗降低了病死率与疾病的传播，但是非常重要的还是有市民的防控意识，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的力量，只有这样多管齐下才能最终达到与病毒的和谐共处。那现在我们看到相关的发布人呢已经来到了发布会的现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第227场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我是北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孙刚，稍后的发布会呢，将会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办主任、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主持，有关单位呢，将会发布信息。您除了可以通过北京新闻广播、北京交通广播收听之外，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来听发布会。 大家下午好，根据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安排，今天我们召开第227场新闻发布会，通报北京最新疫情，发布防控有关信息。当前境外疫情仍处于高位流行态势，国内零星散发和局部聚集性疫情交织叠发叠加，疫情传播风险随时随地可能存在，防控一刻也不能放松，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保持毅力和恒心，从严落实四方责任，持续抓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加强暑期社会面防控，科学精准、从严从紧做好首都疫情防控工作，织密扎牢疫情防控网，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和首都安全。要严控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京，严密防范境外疫情输入，持续加强监测预警，落实14+7健康管理措施，做好集中观察点安全管理，全面提升管理服务水平，严格按照防疫规定，做好封控小区和封闭小区的管理，做好服务供应保障工作，动态掌握全球疫情形势，辨育出流行情况及病毒的特征，做好风险评估和防范，加大对进出口物品，特别是冷链食品及其包装的检验检疫力度，开展预防性消毒，从业人员个人防护和健康监测要落实到位，要坚持暑期社会面防控不放松。暑期是北京旅游旺季，进京人员将明显增多，市场、商超、餐馆、电影院、公共交通、七小门店等公共场所要严格落实各项防疫措施，按照市找的要求，坚持人物环境同监测，最大限度消除潜在的风险隐患。在此提醒广大市民，不要前往涉疫地区，有涉疫地区旅居史人员要及时主动向所在社区和单位报告，配合做好健康管理工作。要坚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倡个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继续坚持科学佩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保持社交距离等常态化防控措施，当好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今天我们邀请了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昌平区人民政府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出席发布会。下面呢，我先介绍出席今天新闻发布会的各位发布人，他们是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佟立志，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下面首先有请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庞星火通报北京最新疫情，发布健康提示。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下午好。下面我通报北京新增两例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情况及健康提示。7月28日0时至7月29日12时，新增两例境外疫情关联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均为湖南张家界返京人员。确诊病例一，现住昌平区龙泽园街道龙月园2区，为昌平区史各庄街道某保险集团员工， 七月二十日与妻子、女儿前往湖南张家界等地旅游，七月二十五日返京，七月二十六日出现发热等症状，七月二十八日到医院发热门诊就诊，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综合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等结果，当日诊断为确诊病例，临床分型为轻型，已转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确诊病例二，确诊病例一之妻子为海淀区双星路某技术公司员工，七月二十日与确诊病例一和女儿前往湖南张家界等地旅游，七月二十五日返京，七月二十八日陪同确诊病例一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作为陪同就诊人员进行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综合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等结果，七月二十九日诊断为确诊病例，临床分型为轻型，已转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目前各相关区和部门已经采取密接追踪、封闭管控等疫情防控措施，相关流行病学调查、基因测序及管控工作正有序展开。初步判断，上述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654人，已落实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措施，其他密接人员正在进一步核实中。在这里特别提示，上述确诊病例七月二十五日乘坐 G486 次高铁五车厢于21:26到达北京西站，从11站台下车，21:31出北一出站口出站，乘地铁9号线于国家图书馆站换乘4号线至西直门站，随后换乘13号线至回龙观站，请与其轨迹有交集的人员主动向所在社区、单位或酒店报备，配合开展排查、隔离、核酸筛查、健康监测等各项防控措施。同时，请市民近期有南京、张家界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与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有密切接触史的人员，以及七月十七日以来有张家界旅居史的人员，及时主动向所在社区、单位或酒店报告，配合开展排查、隔离、核酸筛查、健康监测等各项防控措施。近期全球新冠肺炎仍处于高位，我国南京等地出现本地病例，传播链已波及多个省市，并发生多起聚集性疫情，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目前正值暑期，是旅游出行聚会的高峰期，人员往来频繁，流动性大，疫情防控工作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市民朋友要绷紧疫情防控弦，一是继续坚持非必要不出境，不去中高风险地区旅游、旅游热点地区旅行或出差，我市报告确诊病例所在街道和单位人员原则上不允许出京，如需出京需持健康宝绿码和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二是建议市民朋友近期减少出京，以京郊和中短途旅游为宜，以室外活动为主， 在人员较少的空旷地带、郊野公园等处游玩，以家庭游为主。出现发热或呼吸道症状，应避免外出。老人、慢性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不建议安排远行。出行前注意查询目的地的疫情进展及防控措施要求，自备充足的个人防护用品及必要的消毒用品。三是减少不必要的聚会，不宜举办或参加人员较多的聚餐聚会，避免在密闭的空间聚会，活动尽可能简短，并注意开窗通风。参加活动的人员要做好个人防护，与他人保持安全距离，杜绝带病聚餐聚会。四是积极接种新冠疫苗。疫苗接种是预防疾病最有效的措施。北京于7月20日已启动高中阶段15到17岁人群接种，8月初启动初中阶段12到14岁的人群接种。提醒市民朋友，不要因为出游错过疫苗接种。五是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科学佩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尽量不去人群密集、空气不流通的场所，自觉遵守防疫措施，在商超、超市、酒店、影剧院、体育场、公交车、地铁、机场候机室等公共场所，配合做好戴口罩、验码、测温、一米线等防控措施。六是要保持健康生活方式，进入汛期，温度可因降水出现下降，应根据气温变化适时增减衣物，注意劳逸结合、规律作息，注意饮食卫生，倡导使用公筷公勺，实行分餐制，拒绝食用野味。七是做好健康监测，尤其是旅游归来后，应密切关注自身及家人的身体状况，如出现发热、干咳、乏力等可疑症状，要佩戴口罩，及时到附近的医院发热门诊就医，不要自行服药，不要到没有资质的诊所就医，以免延误诊疗。不建议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要带病上班，不向单位报告旅行史、接触史及身体异常情况。有关情况通报及健康提示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好，谢谢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庞星火的通报。下面有请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佟立志介绍昌平区疫情防控工作情况。 关于新增境外关联病例有关情况的通报，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按市疾控中心复核确认，昌平区新增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例。对此，我区立即响应，迅速行动，连夜开展工作，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一、核酸检测情况。为第一时间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迅速启动核酸检测工作，统筹设置16个核酸采样点，连夜对病例居住小区及周边区域、工作单位、就诊医院等相关人员进行采样检测。截至今日中午12时，已累计采样38699人，已出结果8427人，全部为阴性，其余结果待报。采样人群共涉及3个区域人员，一是对病例居住小区及周边9个小区居民进行全员核酸检测，已检测33242人，其中病例居住小区龙悦苑2区的全部人员3071人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其他人员今天下午6时前完成检测，二是对病例工作单位及周边场所人员全部原地管控，完成核酸检测5390人，其中病例工作单位所在楼宇1731人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目前正在对周边区域约2.2万人进行核酸采样检测，今天下午6时前完成采样。三是对病例就诊过的医院院区发热门诊及相关科室人员67人，全部院内单人单间隔离，正在开展检测工作，发热门诊已停诊，同时积极做好开展大规模核酸检测应对的准备工作。二、社区管控情况，病例确诊后，在市公安局、市卫健委、市疾控中心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立即多渠道排查病例的密切接触者，目前追踪到的我区内的密切接触者267人，已全部落实管控措施，连夜封控管理确诊病例居住的小区龙跃苑2区及周边9个小区，约4.1万人，全部按要求落实管控措施，已完成小区内公共区域环境的消杀工作，同时组建居家观察服务保障队，党员干部下沉，做好居民生活必需品保供、垃圾清运等工作，保障群众正常生活需求。对确诊病例居住所在地龙泽园街道、工作所在地史各庄街道的所有小区，落实测温、查证、验码、登记等措施，严禁外来人员进入，下调办公楼宇到岗率至50%，同时坚持举一反三，区主要领导连夜召开全区工作部署会，在全区范围内启动测温、查证、验码、登记等管控措施，加强养老、福利、精神卫生等场所封闭式管理，要求各医疗机构严格落实预检分诊、院感防控等措施，倡导不聚餐、不聚会、不聚集，进一步织牢织密疫情防控网。下一步，昌平区将抢抓时间，分秒必争，迅速开展双流调工作，落人落地落管控，深入开展隔离观察、核酸检测、社区管控等工作，持续做好入境人员闭环管理和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来常人员排查管控，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迅速阻断疫情传播渠道，坚决打赢疫情阻击战。通报完毕，谢谢。 好，谢谢昌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佟丽兹的介绍。感谢两位发布人，感谢各位媒体朋友。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实况。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